色彩，映入心房花开，像飘缭绕鸳鸯似海。琳琅满目色彩，满是不同期待，为灿春赐乐人开怀。 虞美人常在，礼尚多有往来，心如意在如此多彩，多一分悦目，或有几分感慨，养得身心惹人青睐。摇摆摇摆 客中， 啊，苏州小黑车，快行呢！ 平仓出的是浓浓的爱， 虞美人常在。